想家 UFO。 如果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词汇来说，这首歌充满了正能量，让听众感觉到温暖。这是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，也正是这张专辑让我们认识了张惠妹的嗓音的魅力，也了解到了张雨生的才华。那个时期的张惠妹非常的朴质而简单，不管是唱片封面还是音乐录影带，都是简单而直接，虽然不漂亮，但是相当纯粹，而且充满了生动的生命力。接下来大牌主打歌继续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位是张敬轩，期待。 听闻你说goodbye之后，我自己掉眼泪，自己那么用心，那么投入，到底为了谁？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在乎谁，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。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，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过一些。可是，一天不见，我就在夜里梦见你好几遍。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。Yeah. 一个女孩都期待 一个女 孩能拥有爱，能够被人爱，不受伤害。 我对你的爱，我不明白，我是变成了依赖。 女孩都期待拥有爱 ，Never say goodbye， 不要再分开。 I'll never make you cry， I treat you right， to the love that comes your eyes， baby。 女孩都期待拥有爱，能够被人爱，不受伤害。 我对你的爱，我不明白，我是变成了依赖。投入到底为了谁？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在乎谁，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。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，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过一些。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原地好几遍，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。No，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能拥有爱，能够被人爱，不受伤害。 我对你的爱，我不明白，何时变成了依赖？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拥有爱 ，Never say goodbye。 You're right through the love that goes your eyes, baby. 我对你的爱，我不明白，何时变成了依赖？ 都期待。